长发，不见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8月15中秋佳节，一家人在这喝酒，饮酒赏月，老员外想起儿子宝元来了。这彪子在旁边还劝呢：“行了，知道他死了，这还有俩呢。”文敏跟文静小哥俩气得直哆嗦呀。这文敏就站起来了：“父亲，您知道当初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哥哥上赵家堆子干什么去了？啊，那是我妈使的坏，我妈叫我哥哥去的。妈呀，现在您怎么还装好人啊？”丢失一听可就急了：“你这孩子啊，灌了2杯酒怎么说话没嗓门了呀？啊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啊？”文敏非常懂事，自从哥哥宝元走了之后，他心里老纳闷，哥哥宝元谨守父教，老成持重，为什么要上赵家堆子耍钱去呢？文敏觉得不对。有一天吃完了早饭呢，刁氏呢就把一房折子交给文敏了：“儿啊，你要什么事儿啊？你把这房折子呀交给那个管赵家堆子的管事的刘德。”哎，文敏接过来了，觉得很奇怪，见着刘德了，把这房折子给他了：“刘管事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这赵家堆子的房租是不是原来老是你取呀？”“ 是啊， 多少年都是我取呀，那干嘛房折子会在我娘手里呢？”“嘿，二少爷，这您就不知道了。安人呢把房折子要过去，叫大少爷宝元去取房租。这不，老员外把大少爷打跑了，安人呢又把房折子交给你，让你给我送回来了。”本民可完全明白了。这天老员外到镇外口去散步去， 文敏带着兄弟文静就进来了。妈，你倒安心呐、啊，让我爹跟我哥哥不和，离间他们爷俩的感情啊！呵，冤家耶！这娘不是为了你们哥俩吗？啊，娘您错了，爹跟哥哥待我们哥俩多好，跟亲人一样。您怎么干这种昧良心的事儿？哎，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？哎呦，你们这俩冤家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嗯，现在有你父亲在，保人他不能说什么。将来你父亲要是离开人世了，你哥哥冲你们一瞪眼，我惹得起他吗？把什么名撒往出一轰，那可就苦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小马庄你安老舅给我出的主意啊！哼，这么一来就趁了娘的心了。我估计牛宝元在外边混不下去，他就得死，一孩子他活得了吗？万贯家财呀、啊，都得是咱们娘儿撒的。文敏气得一跺脚啊，安老舅那么坏啊，他挑拨咱们牛家不和，咱们母子三人到了牛家，您想想，饱食暖衣呀、啊，我父亲跟我哥哥对他们俩人跟亲生的似的，宝元哥哥把我们当亲弟弟，娘你怎么丧了良心了？这可天地不容啊！嘿，畜生你不知好歹，哎，是我们不懂事还是不懂事？没事听你破安老舅的，好小子，我非打你不可！爷仨打了一架，袁伟爷刘娃回来了，谁也不说话了，这俩孩子确实不愿意招父亲生气。今天八月中秋佳节，文敏就把这事儿揭穿了。老员外一听文敏的话是勃然大怒啊，刁氏啊，你这是人没兽心呐、啊！啊，我父子待你怎么样？你想想，你怎么起下这样蛇蝎之心呐、啊？啊，害得我儿宝元生死不明，你太可恶了！你还不如这俩孩子呢啊！老员外一赌气搬到书房去住了，两口子分居了。可是家里边的事情呢，还是让刁氏掌管。这些年呢，老员外几乎不跟刁氏说一句话呀，可还是照样疼这俩儿子，这俩儿子不弱于亲生之子啊。老员外在外边照顾生意买卖还不错，成都府的银楼生意也挺好。这回呢，银楼收购了一只翡翠的镯子，上边还镶着宝石呢，镶着金呢，这真是宝物啊。账房先生一看掌柜的来了，当然好东西得让掌柜的过目。掌柜的，您瞧瞧这镯子，哎呦，真好真好，这么多年都没收过这么好的东西啊。牛成呢就把这镯子带回来了，当然带回来就得交给刁氏了。好好给我看着啊！老爷外走了。这天呢，安树人到牛家又跟刁氏要钱花来了。一看刁氏不高兴，表妹啊，都十几年了啊，员外爷还是跟你不和呀？哼，还不是因为宝元的事吗？啊！文敏告诉他爹了，他这一生气跑书房住去了啊！我们不是分居了吗？你说说，哎，十年了，总是那么爱搭不理的，顶多冲我哼一声。表妹啊，还当家吗？家还是让我管，真的？你瞧，我还冤你？这不是银楼收买了一只贵重的镯子，他还交给我管呢，家呢？还是挺信得过我的。什么镯子呀？给我瞧瞧。哎呦，可贵重了，你别看了。哎呦，哪里让表哥我开脸呢？啊！刁氏又打柜里取出这镯子，真是光滑璀璨。这只镯子水头又好，雕工也好。这安树人一看就呆了。表妹呀、啊，这镯子什么时候给你的？前俩月呀、啊，这安树人一看这镯子，狠心就起来了，歹念就有了，要害人， 表妹啊，我可告诉你，本府骆文炳骆大人他的内宅可丢失了一个镯子啊，显然是江洋大盗给偷走了，现在正在缉拿凶手呢。哥哥我可是刀笔，衙门里手有可多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只镯子正是知府大人丢的。得嘞，可不能把妹妹你搁进去，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你出手牛城，说这私藏宝镯，勾串贼匪，坐地分赃，把他抓起来，咱们再花点钱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坚壁了牛城，这万贯家资可就是你的了。不好吧，这刁氏呢也不愿意。表兄啊，我跟他可是十几年的夫妻了，他对你儿仨也真不错呀，这些年对我不好，那还不是因为宝元吗？啊，我下不了这狠心。哎呦，表妹，事到如今那可由不了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出手我也出手，你是个妇道人家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，我看见镯子了，跑不了了，将来早晚是个事儿。哥哥，我替你出手，请给我拿几两银子啊，我好打点打点。刁氏呢，没办法，又给了安树人50两银子，他又坑50两。安树人到了成都府，提起笔来就写，他是刀笔啊，就指着条词下送吃饭呢。他把这呈子写好了，来到衙门了，进班房一报钱，啊，各位进客进客啊。呵，安先生，你有事吗？哪位班头值班呢？啊，王人王班头，赶快过来。这王头就在里屋呢。王头出来了。安先生，您什么事儿？ 你得回一声大人，我要出手一个人。 王人心说，这小子可能又要害人。安先生，您出手谁呀？ 是我的亲戚，牛之成儿牛成。 嗯，牛员外什么罪名啊？ 勾串强盗，坐地分赃。 安先生，这牛城可是咱们本地的财主，老员外忠厚老实，谁不知道啊？你可是刀笔，你要知道诬告人是有罪的 啊。这安言两只眼睛一冷了，我说王头啊，大清的律条我都斗背如流，用不着你交给我啊。没真凭实据，我能告我们亲戚吗？跟我回一声。 这王人也不能拦着呀，倘若让大人知道了我拦着人不让人出手贼人，这也不行啊。王人没有办法，只好禀明了知府大人。骆大人立刻传令击鼓升堂，鼓声如暴斗，快班壮班造班三班衙役喊喝堂威，保护着堂口。这造班干嘛的呀？打杀行杖击鼓排牙，快班呢是补道拿贼提前贺票，所以壮班在这喊贺堂威。这些人呐，排班站立，头上戴着红色的毡帽，身上穿着蓝色的官衣，各持鞭板锁棍单刀铁尺，这真是官法如炉啊。知府大人秉正而坐，这位四品的知府是云燕文补，大红袍素花带四道帘的衣帽，青金石的顶子。大人长得不错，面如古月，长眉朗目，三两墨人，黑胡须，面带忠厚。这位骆大人32岁登科，35岁登甲，二甲的进士，做过3任知府，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。到了成都府上任之后，就在衙门口这儿挂了一副对联，黑底金字，好，写得非常不错。上联写的是：我本不会做官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但凭一点担心保我离树。下联配的是：而又何必告状，争不如让，让不如忍，不如积点德行 鱼儿儿孙，写的真不错呀。前两月家中把这宝镯丢了，确实是知府大人家中的宝贝，知府大人不愿意声张出去，就让官人按着严加查访。大人有大人的想法，心说我家内宅丢失这只宝镯，外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家的东西，肯定不是外来的贼人所盗，一定是内部人员所窃。今天王朝往里通禀说安树人要出手贼人，嗯，安树人可是我手下的刀笔啊，是不是跟这宝镯有关系？所以他端坐在大堂之上，来呀，逮出手之人。壮观的就喊呐：“出手之人上堂了！”这安树人进大堂就磕头：“小弟安树人参见大人。”骆文炳就不喜欢安言这种人，每天调词架送，没的他说成有，嗯，颠倒黑白，嘴尖舌巧，搬弄是非。越是清官越讨厌这种小人。知府大人瞧了瞧安树人呐，你起来回话。西府大人，你为了什么事儿出手谁呀？从实讲来。小弟我出手舍妹等牛城。嗯，知府大人一听，出手他的亲戚妹夫，因为何事出手？大人，小弟我替舍妹丢失出手，到牛城勾结贼匪，盗取知府大人的宝镯，坐地分赃。我的妹妹认为这是灭门之祸，才叫小弟带他出手。宝镯现在何处？现在小妹丢失手中。丢失是牛城什么人？是他的继使。牛城以前有没有别的案情？小弟不知道了。贼人是谁呀？这些小弟全都不知。好吧，来呀，把补票写好。大班头，你带领40名官兵，由安树人带领到牛家长院提牛城搜赃物。是。知府呢就在大堂上坐着等着。单说大班头带着兵风风火火跑到牛家，各持单刀铁尺，就把牛家给围了。把门踢开往里一冲，家人吓一跳啊，原本连牛城正在客厅坐着呢，赶紧出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看见安树人进来了，刚要问话，这安言用手一指：“叫他啊，大班头过去，滚！”如狼似虎的官人过来就捆呐，五花大绑，就把这牛员外捆上了。安守人领着官人就奔了内宅了。刁石一看直哆嗦呀，他不行了。大班头用手一指：“安先生，这位是谁呀？”“什么呀？”“牛城之妻。”“滚！”官人过来就捆呢。安守人就拦了：“大班头，舍小妹可是出手之人，他是原告了，你要捆上就成被告了。怎么着？让他交出赃物来，我替他面见大人回话。”“好吧，你是刁氏啊，快把赃物交出来。”刁氏哆了哆嗦把镯子取出来交给大班头，大班头接过来带好了走。押着牛城的衙门，现在牛城三搭件已然带上了，灶班拉着锁链稀里哗啦着来到堂口，牛城就得跪下呀，犯人给大人叩头。这大班头就把这宝镯往这案子上一呈，知府大人一瞧，正是自己心爱之物啊， 不由得勃然大怒。下跪者可是牛成啊，正是犯人。抬起头来，牛成一抬头一正念，洛知府一看，这牛成是个忠厚长者，这种人绝不能勾串江洋大盗。再说了，牛成没有钱案呐，牛成家里又没搜出其他的赃物，看起来牛成一定是冤枉的。要怎么说洛知府是位清官呢？洛知府想到这儿，脸上显得非常平静。牛成啊，宝镯因何在你手，从实讲来。大人容禀，犯人在成都开了一座银楼已有20余年了。前两个月犯人来到银楼，账房龚先生说花了文银400两收到了一只珍贵的镯子，拿来叫犯人看。犯人一看十分喜爱，就把他带到家中交给老亲雕饰收藏。不想今天官人抄了我的家，犯人不敢说才过北斗，但是温饱无余呀，怎么敢勾结贼匪坐地分赃以身试法呢？请大人明鉴。常言说得好，官断十条路，伶仃查理，见貌辨色。这骆大人做了3任知府了，他一看牛成就是冤枉的。牛成啊，你所招是实吗？犯人不敢蒙哄大人。牛成，这只镯子在你家中搜出来的，本府呢也知道不是你偷的，但是不把真贼捉住，不能洗清你的冤枉啊！来呀，把牛成3大件去掉了，押入大牢，不许难为他，等以后捉住盗劫的要犯再行发落。这知府只能这样啊！总而言之，这只镯子是从你们家拿出来的，你冤，我不虐待你，等把这真贼捉住再把你给放了。嗯，这安树人一想，我可得想办法呀，既然到这儿了，我就得花钱，我得把这牛成给弄死，买他个奸弟，不能让他活着出来。这万贯家资交给了刁氏，刁氏掌管家资，那就是我的，糊弄刁氏还不好办吗？他琢磨主意，差人呢就把牛成带走了。洛知府看了看安树人，安树人，你举报有功，本府自会提拔于你，谢大人栽培，下堂去吧。牛成牛老员外掐尖入狱了，虽然知府大人有话不带刑具，不准难为他，可是终究不自由了。文敏文静听说父亲遭出这样的大难，吓坏了，马上跟娘要银子，到这大牢里上下花钱打点呢，买了水果买了点心，到牢中去看望父亲，父子是抱头痛哭。小哥俩回到家里跟刁氏是大吵大闹啊，妈，我爹待咱们母子哪儿不好啊？你害他受这样的罪，现在我们可知道了，最毒不过你的妇人心呢啊。好小子，我不为你们哥俩吗？行啊，你太伤天害理了。这头吵啊，刁氏也急了，就把这小哥俩赶出去了，不是给他们1两银子。小哥俩呢就到他们牛家的买卖铺户去要，这些人都是好人呢，就心疼这哥俩，也心疼老员外，就给他们钱，小哥俩好上下打点，好去探监。没想到刁氏知道了，刁氏吓坏了，哪个买卖也不许给这哥俩钱，断了探监的财路了。 幸亏接风四邻平时都得过牛城的好处，就周济这小哥俩。小哥俩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呀，只要有人给点钱，每天都到大牢去看望父亲。自打牛老员外掐尖入狱了，这安寿人隔三跳五就来，干嘛来？要钱呢？要是惹不起他，今天30两，明天80两，这男女仆妇怎么一看呢？没法伺候了，各自走了。牛宅过去，好家伙，人喧于屎，马腾于草，现在热闹景象没了，里里外外就剩下刁氏一个人了，冷冷清清，没有了平日的风光啊。刁氏往这一坐，他也后悔呀、啊。一晃3年了，文敏跟文静只落得跟接风要饭吃啊。没想到今天看见哥哥宝元了，小哥俩哭着把情况一说，宝元是气往上撞，要在成都府杀人流血，下回再说。 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 足有为，可不能算我一个。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。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。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说到牛和牛宝元离家16年，奉师命回家看望父亲，没想到遇见两个弟弟，两个弟弟哭诉了父亲被掐尖入狱的经过。宝元是强忍心头火，给两个弟弟擦干了眼泪。二位贤弟，还没吃饭吧？走，跟哥哥我到高家楼，咱们吃饭去。哥哥，你有钱吗？ 有啊。 那别吃了，明天留着钱，看爹去吧。宝元听了这话真是心疼啊。兄弟放心，哥哥有的是钱。哥哥，您做买卖发财了。 没错，跟哥哥我走吧。 哥仨手拉手往南走四里地，进了高家楼。这是个通衢大镇，挺热闹。先到这挂货屋子，买了两身合体的裤子褂子还有鞋跟袜子，带着两个弟弟洗澡去了，剃头打辫子，然后呢在饭馆吃饭，就在高家老店开了间房，哥仨住下了。三个人洗脸落座，这文敏就问他：哥哥，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还带着刀啊？二位贤弟不知道啊，当年哥哥我被武林剑客带走了，传授我武艺，这刀是防身的。哥哥，你学了本事了吧？ 是啊， 先把这暗眼给宰了，这家伙太坏了，当初就是他给妈出的主意害了你，这回又是他给妈出的主意害了爹啊。 我知道了。 安表舅还住在那个老宅子吗？ 没错，就住那儿。 嗯，好吧。哥仨促膝谈心，那话就说不完了，一直说到天骄二鼓了，文敏文静哥俩才睡着了。宝元看着哥俩睡踏实了，收拾锦尘利落，把后窗户支开了，纵身行出去了，先上自个儿家。一看大门紧闭，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宝元一纵身上了房了，往里一看，哎呀真惨，家人是看不见一个了，这么大的院子就是雕饰一个人呐。宝元一看母亲的屋中点着一盏油灯，这家就这么冷清。这安寿人呢是三天两头的要钱来，雕饰呢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后悔晚上睡不着觉。亲儿子都跟我翻脸，晚上在油灯之下坐在炕着，他这想啊心里也悔。正好呢宝元蹑足千宗走到前窗，用这小指头捅了一个月牙口往里瞧， 雕饰流着眼泪，面对孤灯。员外爷呀，是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，宝元儿啊，娘对不起你呀、啊，这都是安叔人挑拨离间的，也怪我为什么听他的，我真是糊涂啊，我听了他的坏话，害了你们爷俩呀。苍天要有眼，但愿我的宝元儿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愿老员外早日回家，脱离牢狱之苦吧。儿啊，员外爷呀，快让安叔人造宝吧。这雕饰就哭，宝元听着心中也是一惨呐、啊，一抖身就上了房了。接下两块瓦来照着北方的窗户啪就拽下去了，就听啪的一声，瓦呢落地下碎了，把雕饰吓得一哆嗦。算了吧，宝元一想啊，我亲生之母写了一副挽联告诉我，继母既是亲娘啊，得了，别把娘吓坏了。所以宝元撤身离开，飞奔小马庄，就到了安叔人的家了，夜城而过，上了东房一看，三间北房是灯光明亮，噼里啪啦算盘珠响，家就他一人，他媳妇马氏干嘛去了，上街坊家斗纸牌去了。这安也一个人在家里啊，算账还一样，这几年他跟雕饰可讹了不少钱了，足够上千两银子，一个子舍不得花，爱财如命啊，每天晚上就算着点银子。宝元施展轻功，老元登枝倒踩甘泉，唰的一下就下来了。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呐、啊，见安叔人面黄肌瘦，两腮无肉，挺细的脖子，大咳了嗽，鹰鼻耀眼，尖嘴猴腮的，正看眼前这本账啊，笔呢在笔架上，一把红墨的算盘，这银柜呢打着盖的，里边全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安叔人戴着金眼镜，算，宝人气坏了，一抬腿，啪，咔嚓一阵就把门踹开了。嗯，这安叔人觉得一阵寒风袭面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英俊少年，躲一街小打扮，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钢刀。他吓一哆嗦呀，心说干了，八成是强盗啊，我得留命啊。他一抱拳，瞪眼花眼的朋友，欠了金咪子，您才开始。他还真懂得嘴里的黑话，登云幻影，那就是高来高去了，金咪子就是银子呀。您是高来高去的朋友，要钱您说话，我这有银子。宝元一笑，安老叫啊，还认识我吗？ 安叔人一老眼儿，嗯，你他妈为啥？那眼睛干什么去了？哟，跟娘子老叫了，快过来过去。 这安叔人的意思呢，把他摁下，他得喊，好喊人呢。宝元拿着钢刀往前一递，别喊，唰一刀里闪、这安叔人把话咽回去了。安叔人，16年你害得我宝元不死，现在又害我父亲身陷囹圄啊！我要报着切齿之仇。宝元这口刀就奔着安叔人的软肋了，咔嚓，这钢刀就扎进半尺去。您再瞧这位安眼，五官挪位，浑身力抖，往后仰身扑通一下躺下了。宝元往出一拔刀，呲的一下就冒出都是黑血。哼，宝元心说这小子心都黑了。宝元就把这账本撕起一张来，拿起笔来往上写，写的是此人心术歹，做事太无赖，条辞又嫁送，颠倒黑与白，牛成真冤枉， 既被他所害，速将案理清，免叫英雄怪。你一听，这就给知府写着。安树人心太坏了，害了我爹了。当然他没指出牛成是我爹，说牛成冤枉，你得把这案子理清了，免得我怪你。宝元呢，就把安树人人头割下来了，把写好的纸条叠着呢，就塞到安树人的辫子上了，然后刀把血擦干净了，环翘就把安树人人头提了起来了，把灯吹灭了，由打里屋走出来，把门带上，一长腰蹭上房了，迈开大步，直接够奔成都府电车风驰，如鹰脱钩，四见李显呐！眨眼之间来到成都府，施展狸猫登树的功夫，上了城了。这时候，成都府内万家灯火一起，长街之上就是三三两两巡街的官兵。宝元飞身上民房了，穿房越脊，滚几爬坡。一直来到府衙了，往四处一看，有三间精致的北房，后窗我知的迎面八仙桌子，两个书童在这聊天呢。哎，我说莲啊，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快了，唐孙大人正跟师爷聊天呢，可没有正事儿。就在这时候，外边喊上了：“大人回府吧！”俩书童赶紧出来迎接。给大人请安，起来起来吧。小书童一挑门帘，大人跟书童进屋，刚一进屋啊，大人可吓坏了，就在迎面这张八仙桌子上，脸朝外摆着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。那书童也看见了，洛之甫心说，这人怎么把人头送到我这儿了？这玩意儿人死了，哭主一报案捉拿凶手，人头在我屋里，那凶手就得是我呀。有事吧？骆大人定了定神儿，就跟书童说：“别怕呀。”他到了桌前，一看这人头辫子上有张字简，就把这字简拿下来了。从头仔细看了一遍，明白了，这是为了牛城牛员外的事儿，说我不对，确实是我不对呀。既然我知道牛城是好人，我就应该当头释放。我指望着捉住盗卓之贼，好洗刷了牛城的冤枉。可是三年我也没办到啊，我给人压三年呐。不错，是我的不对。想到这儿，知府一背脸儿，梁官啊，把大班头叫来。小书童梁儿出去了，把班头喊来了。这班头呢，带着五个官兵进来了。大人，您吩咐我们有事儿吗？知府大人右手一指，你们看。他说：“你们看，他也得回头啊。”等回头再一看，呀，知府大人愣了。八仙桌子上人头是不翼而飞，这是怎么当的事儿？因为牛和把人头放在八仙桌子上，他趴中脊往北屋看。就在这时候，身后有一个人拍着他一下肩膀，宝云一回头就瞧见一条黑影，如同一缕青烟，奇快无比，唰唰唰，越大城出城。宝爷在后边追呀、啊，等到了荒郊野外，前边的人站住了，一回头，孩儿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莽撞啊？宝爷一看是师傅，老剑客爷关九公，手里头正提着安树人的人头。师傅，宝爷赶紧跪下磕头，起来吧，年轻气盛啊，啊！知府总有不对的地方，可是你爹确实也收藏了赃物啊，你怎么能把人头放在知府的八仙桌子上？你这么做叫他如何处理呀、啊？ 这不是叫知府大人为难吗？师父，孩儿我也是一时心急，是我错了，不应该把人头送到知府的书房。是啊，这人头啊，为师给他送回去。你记住了，明天你的父亲可能就被释放回家，但是你父亲的冤枉可并未昭雪呀。明天天色傍晚的时候，为师在你的村东口等你，有要紧的事跟你商量，回殿去吧。宝元答应了，跟恩师关九公分手了。关老剑客去送人头，咱们放下暂且不表，单说这安树人的媳妇马氏在街坊家斗纸牌，斗到三更天把钱全输没了。黄鼠狼烤火呀，弄了一个转干毛巾，两手空空回家吧。一推门进来，一看北屋黑着灯呢，这马氏气不打一处来呀，哼，瞎子，老娘没回来你敢睡觉？这胆子都长到你身上了啊！他叨了个气哼哼的进北屋，黑灯瞎火的，叫一东西给他绊了一马趴，哭哭一下就趴下了。嗯，一摸，好像是个死人。 来人呐，可要不得！ 这通喊呢，没人来。难道说没人听见吗？听见了，街坊四邻全听见了。这两口子人缘太坏了。没人理这茬儿，这马氏没办法，赶紧起来垫上灯，一瞧我，哎呦，撒腿就跑，跑到地方家里了。 快给我找去，什么我们这口子让人给杀了啊！ 这地方呢，赶紧跟着来了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这安树人被开肠破肚，一地的鲜血和人头不见了。这马氏可傻了， 哎呦，地方啊，我这老头子怎么没脑袋，怎么瞎忘啊？ 这地方也恨他，哼，您呐跟我嚷没用，上成都府报案去。 他没脑袋呀。 没脑袋不要紧，入殿的时候在条走，把这狗脑袋往里边一放。您听听这两口的人缘。 不成，你替我开着门把这狗放去。 这马氏连着夜就奔成都了，走了两个更次，顶着城门，城门刚一开还往里边跑啊，跑到衙门了，击鼓喊冤。这位洛知府昨天晚上看见人头，也看见自检了，人头就没了。知府知道就是为牛城这件事来的，知府心说，这位义士侠客可真不错呀，把人头拿走了。大班头就瞧着呀，大人，班头啊，我这书房发现了安树人的人头，现在你来了，人头又不见了。我告诉你，明日清晨一定有人告状，你呀，先休息去吧。班头带着人走了，知府大人就让书童把桌子上的血迹给擦干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知府升堂了，马上从监中把牛城牛员外提来了。牛城望着一跪，知府大人是和颜悦色。牛城啊，你在牢内被压三年，有人难为你吗？大人，您明镜高悬，没有一个差役难为草民我呀。好吧，牛城，你愿意取保释放吗？您是情愿取保。来呀，洛知府叫差人把牛城带到银楼取保，当堂释放。银楼龚先生呢，派人呢就把这事办好了，然后准备把袁伟爷送回家去。咱们回头呢再说知府。知府大人刚要退堂，差人进来了，启禀大人，门外有民妇喊冤，传。 就把马氏带到堂上了。马氏跪下磕头，小妇人安马氏拜见府台大人。安马氏，有何冤枉，击鼓鸣冤，从实说来。大人呐、啊，小妇人安马氏佩夫安树人，昨天晚上不知丈夫被何人杀死，人头也不见了，请大人为我缉拿凶手，为我的亡夫报仇。安马氏，你家中还有何人？只是我夫妻两个并无他人。哦，安树人是什么时候被凶手所伤？ 半夜二更天。 凶手几人怎么杀死了安树人？ 他想误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 啪，知府一拍惊堂木，大胆，安马氏，你竟敢谎言欺骗本府，你夫妻是不是在一屋居住？ 是啊，我们两口子一天也没分开过。 即使在一屋居住，安树人被杀你因何不知？ 这 好啊，分明是你勾穿奸夫谋害安树人，从何说来？这大班都在旁边差点乐出声来。这安马氏都60多了，满头的白发，就跟一张刺猬皮扣上一样。树林苏州街，两只烤白薯的大脚还勾穿奸夫呢。两旁衙役喊喝堂威，喂我讲讲，声震大堂啊！安马氏吓得魂飞天外，破衫就笑， 小妇人昨天没在家。 妇道人家深更半夜，你干什么去了？ 小妇人，我到街坊家中去刷钱去 了。啪！知府一拍桌案。胆大安马氏，你身为女子，不守闺门之道，赌博成性，看来该打呀。这衙役三班呢，本来就恨这安树人，心疼这牛成，没事儿，安树人死了，他媳妇又来了。大人说打，三班衙役齐声喝喊：打打打！这安马氏哆嗦呀，又哆嗦又生气又害怕，心疼我丈夫死了。 你这大人不守饮食，击杀凶手，怎么神经我来了？听见大人的别打，这贼人趁着我倒牌的时候把我丈夫给杀了，请大人捉拿凶手。 骆知府就把二府同知叫来了，让二府带着轿子，带着五座，带着40名官兵，押着安马氏到小马庄。什么叫二府同知啊？这二府同知啊，就等于是副知府。他办事呢，咱们举个例子，就等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。二府带着五座，带着官人到了，到小马庄，地方赶紧来迎接，在院子里就搭起了宴食炉棚，给二府说座呀。二府坐好了，马上传下话来，让五座宴食。五座宴好了，添上诗格。两刀毙命，肋上一刀，脖子上一刀，开膛破腹。人头呢，在死尸旁边。二府看完了之后，来呀，带安马氏，把安马氏带上来了。 小妇人给大人叩头。 我问你，你丈夫人头现在何处？ 人头没有了啊。 你去看看。安马氏来到屋中一瞧， 哟，我说这人头怎么有一半又回来了？ 这安马氏赶紧回到炉棚，给二府磕头：“ 大人呐，你说这老混蛋都死了，来跟我开心？他这狗头又回来了，小妇人眼花，可能啊，我没看清楚。” 这二府也乐了，安马氏。你怎么管你丈夫的人头叫狗头啊？ 他平时我骂他，我骂惯了吗？我老骂他，你这狗头老算计吧。 来呀，把安马氏带在轿后，立即回衙。 是。 二府同知带着衙役回归成都，衙前下轿，到了书房把诗阁天上呈交知府，知府大人立刻升堂审案，下回再说。